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5%，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股市收评，两市震荡走弱，沪指下跌0.20%，再现喝酒吃药行情。国企工资总额将采取备案制。我国科技创新中心展开新一轮的竞逐赛。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近期热点的汽车板块。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今天沪深两市小幅低开，随后股指快速下挫，受白酒等消费股强势上涨影响，股指盘中发生微型逆转翻红。截至收盘，沪指收于3135.08点，下跌0.20%，深圳成指收于10465.54点，上涨0.17%，创业板指数收于1796.91点，下跌0.42%。成交量方面，沪市成交1681.91亿元，深市成交2299.62亿元，两市合计成交3981.53亿元，比上一个交易日的3986.80亿元略有缩量。从盘面上来看，多数板块飘绿，白酒、啤酒、饮料制造、足球概念、中药、新零售、酒店餐饮等概念板块居涨幅榜前列，军工、海南、可燃冰、采掘服务、油改、自贸港、次新股、芯片、稀土等概念板块居跌幅榜前列。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小鹿，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今天又出现了这个28行情，不知道您怎么来看？ 今天早盘的股指探低之后呢，受到蓝筹、白酒、医药等白马板块带动回升，但是到午后呢，又小幅下行。截止收盘呢，沪指跌了0.2%，创业板跌0.4%，指数的波幅并不大。 是， 但盘面上个股波动幅度却非常大， 不少个股走出高开大阴线，或是探底回升大长腿的那种啊长下影的日 K 线， 嗯， 包括甚至有部分个股啊几个比较明显的个股出现了俗称天地板的这种走势。那么这样的走势特征呢，显示整个市场的短线资金方面呢，心情有点不服啊，有点不稳定，然后观点的分歧呢非常明显。那么虽然我们今天看到涨停板的家数也达到38家，但跌停个数家数也达到了28家，其中呢跌停股当中有不少是近期的强势股。总而言之，今天的短线操作难度开始较上周啊明显开始增加。究其原因来看，也应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从短线看呢，因为今天啊是这个富士康交款日，另外一方面呢，近期另外一个独角兽就是药明康德啊也实数啊，那么估值已经到了1230多亿。那么本周呢即将面临开板，对整个市场的资金面要求会更大。结合到六月底啊，每年的六月份呢都是有资金啊抽紧的现象出现，所以整个短期资金不乐观，导致整个追涨的能力降低。那么从中线角度来看，现在28成因呢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应该说从今年年初二月份到目前，整个市场呢我们从总市值的角度来看，没有明显的增量资金，都是在两大阵营，就是蓝筹绩优白马股和题材风口小市值两个阵营当中的资金轮番流动。 嗯， 那么又是面临六月底的资金面，导致整个行情目前变得波动比较大呢，所以我们在这个总仓位上要有所控制，所以对于追涨题材股呢更加不能过于冲动。嗯， 好，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啊，但是股民对于六月一号更关心的是 A 股纳入名胜指数哈，您怎么来看近期的这个可能会和名胜指数有关的热点板块？ 嗯，六月一号呢将是第一个5%的资金啊要进行建仓完成。那么这几天我们在盘面上呢也发现了一些绩优白马股，例如像今天啊在低位呢明显有买入的现象。那么从近期短期热点来看呢，目前市场上炒得最火的名胜方面呢也是今天初露端倪，但是主要的还是集中在短线题材，像世界杯啊、石油涨价呀、降低关税的汽配啊、海南发展呀，还有粤港澳。但这些题材用短期看基本上已经接近了比较高潮的位置，就说世界杯吧，我们看到啤酒啊、彩票啊，包括一些体育器材啊，近期的涨幅也都偏大了。如果说从进入名胜的角度来看，中期的热点来看呢，应该至少有两个中期热点还是值得去关注的。一方面就是大消费和医药。 嗯， 那我们看到这很多绩优白马股里面啊，有大消费的股，尤其是医药股啊，像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已经走得非常牛的一些个股呢，是集中在大消费。这个里面呢，不单单是有配置到名胜基金成分股当中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些品种呢的确这个业绩稳定啊，尤其的业绩这个确定性呢是受到外资比较喜欢的，所以这个是得到配置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如果从稍微再长一点角度来看呢，我觉得目前的内地银行股呢，应该是一个估值的洼地啊。我们看到从今年2月5号开始的内地银行股指数，当时是在7400点，那么截止到今天只剩下5900点，短短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啊，以平安银行、工商银行为代表的一些大盘股都已经有了25%左右的跌幅。所以如果说作为名胜指数的主要的成分股，也就是银行股，那么随着外资介入哈，那么这些银行股的估值洼地千万不要再被外资去抄了一个低估的底啊！所以这个从名胜指数角度来看啊，大消费和内地银行都是值得关注的热点。 嗯，您说的银行股倒是让我想到了，其实有一些银行的管理层已经提前增持了。 是，我们也看到最近像上海银行，还有一家是江苏银行，哪家银行都已经说目前他们的这个已经到了这个。目前市场的价格已经到他们净资产之下，的确我最近也做过一个统计，很多银行股啊，每股净资产和目前市场价格呢竟然是打了7折啊。那所以这种情况，像在他们的股息率又非常稳定啊，像农行什么股息率都达不到年化4.7%，动态市盈率连4倍5倍都有，所以这个估值洼地，我想作为名胜外资的配置的话，这个部分他们肯定是会垂涎欲滴的。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的这个交易量比较低，刚才你也分析了这个资金面的问题啊。我们老股民都会说一句叫做五穷六绝七翻身哈，当然不是每年都奏效。那您认为对于后来的发展，在六月份有哪些预期？ 随着六月一号民生指数是5%进场之后呢，整个市场呢，做多的资金可能短时间会释放一下，但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增幅，只是一部分。但是我针对整个六月份的机会，我个人感觉还是以防守为主，因为在6月30号，我在我的这个20多年的这个股市投资的经历当中，碰到过好多次啊，那个像2004001国债回购，当天能飙到30%以上。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五穷六绝七翻身这句话也不是毫无来头的，也是有些历史经验的总结。 嗯， 所以我觉得六月份可能还是以防守为主，但是我们最好的希望就是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美好的七翻身在等着我们。 嗯， 所以坚持吧。 好啊，可能资本市场有时候就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意想不到的惊喜哈。好，谢谢，谢谢张燕今天的分析和介绍，谢谢您，下周见。 好，我们下周见。嗯， 好， 再 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接下来关注外汇，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设于 6.3962 元，比前值下调95个基点，为连续第三天下调。市场人士指出，随着美元指数持续走高并且突破了94点，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小幅贬值，但表现好于不少新兴市场货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仍在走强，预计年内人民币贬值及资本外流风险可控。今天央行重启公开市场操作，开展200亿元7天期和100亿元28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因无央行流动性工具到期，因此实现净投放300亿元。分析人士指出，本周到期的逆回购比较多，且资金面面临月末考核、企业所得税清缴等扰动，预计月底前央行将继续开展适量的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对冲。下面这条消息关系到国企上班族的收入。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实行工资总额分类管理。其中引发关注的有两大亮点，一是国企工资总额采取备案制，超发将会被处罚；二是分类确定工资效益联动指标，根据自身的经营效益、行业等具体情况，结合实际情况来确定工资的总额，避免一刀切的现象。再来关注房屋租赁的市场乱象，租金涨得快，黑中介在某些地方还是有屡禁不止的行为出现。有媒体报道，今年以来房屋租赁市场出现租金上涨比较快、长期公寓高端化等问题，消费欺诈、黑中介等乱象也屡禁不止。有的明明已经签了租房合同，莫名其妙的又被加收排污费、热水费等等。业内人士建议，政府在加大市场整治力度的同时，应当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出台配套的扶持政策。另外，有市民建议，银行在设计租房贷这类产品的时候，要多考虑年轻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推出利息优惠、能分期支付或短期使用的金融产品。再来关注科技创新中心，我国科技创新中心新一轮竞逐赛已经展开。北京提出2018年是科创中心建设的提速年，将布局多项重大任务。上海则提出2018年是科创中心建设攻坚突破年，将以科创中心建设为牵引，展开新一轮的科技创新布局。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有望加速推进，不少地方继续争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抢占科技创新的高地。在此轮科创中心的竞逐赛当中，集成电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成为竞争的焦点，正得到优先布局。好，在资讯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公司公告和快讯。亚星客车发表公告，收到 1.5 亿元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塞尔泰公告 1.3 亿元理财资金没有回收。首旅酒店拟挂牌出售燕京饭店 20% 的股权。报喜鸟获得大股东增持 1% 的股份。上交所表示，上交所已经做好了 CDR 试点的各项工作。海思科表示，参与发起设立的海宝人寿获得开业批复。锦州港公告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中国建筑公告近期获得509亿元重大项目。孟网集团公告已累计回购 4% 的股份，耗资 3.53 亿元。 宝龙科技公告，两股东拟清仓减持，合计不超过 8.75% 的股份。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接下来我们请入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非常热的汽车板块啊。 嗯， 你比如说上周大盘的行情虽然不太好，但有一个板块呢，有人说像开挂一样啊。 没错 啊，那就是六根阳线的汽车行业板块啊，连收六根，那包括这个上上周了是吧？ 嗯， 特别是在这个星期五，那星期五呢，大盘其实不太好，但汽车板块是以整体1.18%的涨幅哈，位列两市各行业板块的涨幅首位，而且当天有13只个股涨停。 没错没错。 所以呢，为什么汽车板块这么强势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析分析。 嗯。 但说到这个领域啊，不能不说就是最近的几个大的新闻啊，一个呢是我们国家呢降低这个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关税。 没错没错。 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拟对部分进口车就是出口到美国的车啊征收最高25%的关税。 对，它提高了大概10倍嘛。 嗯。 那其实这个两方面啊，咱们先看，其实还是看我，因为毕竟是咱们要做 A 股，是咱们要想象咱们国内的事情是吧。其实因为消息出来之后吧，我们其实也是在我们团队也是去思考了一下，那得出了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那我们知道咱们减税的力度有对整车做减税，其实还有对零部件所减税的，所以说咱们会，其实我们也会问到一些问题，说这整个行业怎么看。其实我们会得出来一个结论，应该就是大浪淘沙的感觉。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其实吧，比如说你像，比如说咱们现在咱们对了外国车做减税了，对吧？那外国车感觉是好进来了，但是咱们零部件其实也在减税。那这样其实整个行业来说啊，其实感觉其实有点捣乱那种感觉。所以说为什么要说大浪淘沙？其实这个在捣乱的其中，其实又需要我们整个行业，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也许有整个行业的一个模式已经定下来了，但是在这个举措之后出来之后，整个行业感觉又要去混乱一下子。那这样来说，其实整个行业现在目前面对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是感觉扑朔迷离的那么个状态。然后我们现在如何再去面对这个行业，是目前我们想去寻找的这么一个答案了。 嗯，你看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想换车的计划 啊？ 那么有的话，是不是马上就会出手呢？ 嗯， 那么在刚才所说的这个降税政策出台之后呢，已经有一些高端车宣布部分款的车要降价了。 没错没错。 对吧？那么其他的车企会不会跟进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没错。 因为你不管是降关税也好，还是降低零售价，最终还是要体现在企业的销量是吧，和利润上面。 对对对，没错。 所以我们是不是还得首先厘清一个概念啊， 嗯， 就刚才你看我们说这个汽车板块很多涨停，其实仔细一看呢，零部件涨停的公司更多一点。 没错。 哎， 因为他们其实咱们看从关税去影响来说，其实对于这些公司，其实咱们一些技术来说吧，还是来自于进口。那这样来说，对于整这些公司啊，它的就是比如说它的一些里面那个它的产品的一些零部件是靠进口进来的嘛，那它对于来说，它我整个那个产品的 就是成本就低了。那所以我利润，如果咱们预期来说，我还维持着同样的卖价情况下，我公司其实利润就高了嘛。其实逻辑很简单的，这样我们看到一些零部件的一个厂商来说，其实也是在就是有个非常在股价上嘛，就会有好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么逻辑。其实，但是咱们再往后续倒啊，那如果说我顺势我的零部件的本身的成本降低了，我是不是还是可以把我的再让一些利润去给那些整车的企业，那也会造成我的销量也会同时的一个提高。这是一个金融上面一个模型的问题。所以说怎么几条线都能看出来，其实这条从这单方面来看是非常利好这些零部件的公司的，但因为对它只有这种内容，就是 它的利好是最直接的。 对，那你说比如说对一些整车厂就很麻烦，对不对？因为你一边受着外来车降 进口车的降价的影响， 对吧？咱们从一些消息已经看出来，刚我记得是啊，消息刚出以后，随机就各大那些咱们知道的 特斯拉就降了， 对，特斯拉先降，然后我们看到好像是保时捷好像也出了，说几款车也降，什么路虎也降，对不对？那对于其实咱们去体会一下这些国内的整车厂的感觉，坏事了，人家豪车降价了，是不是人家都买豪车去了？咱们本身， 哎，我是差那2万的人吗？我跟你说，我是差2亿的人， 没错，但是说。从感官上来感觉就是他们就受到了挤压， 就是人家都放低身段来降价了， 没错， 那你还装什么矜持和清高呢？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啊，这一块其实是扑朔迷离状态。但是我们知道一些大的厂商同时自己也是在生产零部件的，那我们刚才说从零部件的这一块来说，他们又有可能也会在成本上进行挤压。所以说对于这些或者一些整车厂来说吧，他们就会有一些扑朔迷离的状态。我们看到就是刚才像您说的似的，有可能说利好没有那么直接，所以造成的其实反应就不像我们只做零部件厂商会这么强烈了，是这么一个感觉和概念吧。 嗯，好，其实汽车领域啊，它牵动着很多产业， 没错，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零部件是吧，也包括一些比如说整车，还有销售啊，这个销售领域也是有一些公司涉及和参与到的。那么你再包括比如说和汽车有关的一些这个叫做保养啊，是吧？这种后消费啊，后汽车时代所带来的这些产业， 没错 啊，等等。其实呢，当然也关系到什么呢，就是可能不是车有关了，那就是车所带来的其他的一些领域。 没错，就是你发散出来，其实整个一个我们从看汽车领域它的一些变化，其实所影响的其实还是挺大一环的嘛。 对，这里面呢还要谈到就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在这里面啊，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位。 没错， 就是要结合到呢我们一个背景，就是那么这些日子新能源的这个汽车的公司好像股价呀、销量啊都不太好看，是吧？ 没错。 以这个比亚迪为例，是吧？有媒体报道了说，这个国家的这个补贴啊，退坡补贴之后呢，他们公司的这种效益就差了 啊。没错， 以后没有补贴了，那又加上国外的车进口，是吧？那么多，又便宜了，国内的其他的这个非新能源车呢，又在打价格战等等。那会不会对于新能源汽车也产生一些冲击呢？ 这个是肯定是有的，但是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新能源汽车这一块啊，其实有怎么说呢，正在一个我们销量正在逐渐做恢复的这么个状态。但是您刚刚说那些担忧也确实存在，比如说像一些国外的汽车进来以后，咱们首当其冲就知道我们新能源汽车的鼻祖特斯拉在降价，对吧？其实冲击倒是有的。所以说咱们聊到新能源汽车这一块来说，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像比亚迪，我们依旧认为新能源汽车由于我国的一些政策的一些支持，会给整个行业会带来了一些很好的发展机遇。但是这些机遇会像会就是给到哪一些公司啊，那肯定是我们之前因为咱们做过新能源汽车这么一块的专题分析，也知道那些由于行业开始会有一些那个就是比较其实不太合格企业，由于一些说受到国家补贴，他进来了想拿一些捞一笔钱，但是整个市场其实 不太希望你是出现这种状况，所以说我们在逐渐的慢慢的 降低补贴， 降低补贴之后咱们到大浪淘沙嘛，留下真正的一些企业 再给补贴 这个到时候再看国家的一个政策了吧。但是我咱们从一些基础调研来看，比如说刚才您说比亚迪公司确实会有受到一些冲击，或者说它的一些反映到它的股价上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从行业的基本面来看，我们看到比如说比亚迪它电池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看到它在电池这一块，我们从它的一些装车量来说吧，其实它目前来说已经就在现在这种状况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的一些公司了。这一点大家要看出变化，虽然说整体行业现在目前受到了一些扑朔迷离的状态，但是还是有一些龙头企业正在发挥着他自己的一些凭着他自己的优势吧，正在发挥出自己的一些能量来，我相信在不久也会说会得到一些市场一个就是认可吧，或检验。对，没错，是这样。 我们想的这个开放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 没错。 但是呢，就是说未来也是大浪淘沙啊，能者上啊，这个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也是更加残酷的一个局面。 没错，没错。 但是我们想，不管是怎么样，咱们国家的汽车行业也是要有一些代表性的公司的。 没错， 不管是在传统的这种燃油汽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啊，那这块呢也不能完全被外国车或者是外国的这些关键技术所占领。 没错， 那这也是一个民族企业的这么一个未来的发展。 您一说到这个外国车或者车企来说吧，其实我们能看出来一些，其实特斯拉的一些，就是咱们因为特斯拉比较出名嘛，对吧，咱们拿去特斯拉来说，其实它有很多的功能其实非常不符合咱们，就不接地气，对吧，它其实有很多高大上的功能，说我能自动驾驶，我能那个什么识别路标，但是你说你 可能遇到倒鸭子就不管用了 没错，这东西其实到了我国其实不太好使，因为我们最开始的知道啊，特斯拉进到我国，记住它出来之后大家会给起了一个名字叫有钱人的玩具，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反映到现在就是它不太能接地气，反而其实咱们去看一下我国企业的一些新能源汽车，比如说像北汽的，像比亚迪的，其实完全是接近了我国人们所日常需要的那种。 但是在资本市场当中啊，比如说在股价当中，他们是不是有起色，可能还需要大家一个接受的过程，或者是说呢还要看这个政策落地之后啊，各家企业包括经销商他们在这里面有哪些动作啊。 没错没错，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得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一看，比如说今年啊对于这个汽车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好， 以及未来就是我们在消费这一块的这个需求啊能够给汽车板块带来哪些红利。 好的好的， 你像在大城市对于空气质量这么关注的前提下，拥堵已经成为大家一块心病的前提下，汽车行业还有哪些发展的空间，未来的三四线城市他们是否有后来居上的这样一种动力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聊近期走得非常不错的汽车板块。那如果各位朋友呢您也买了相关的一些股票，也不妨跟我们说说您买这些股票的一些原因，打算持有到什么时候啊？ 没错， 以及您不看好没有买他们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好，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五个字财富大搜索，您发来的信息我们都能看到，我们也可以隐去大家的真实的名字或者是 ID 号，只说您的观点。朋友们稍后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 99% 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 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5%，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晚上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近期热点的这个汽车板块。这位朋友他说了，题材炒作结束了，讨论这个是不是典型的马后炮嘛？那您怎么来看马后炮值不值得炒作？ 怎么说呢？咱们一直在说啊，这个今天和大家去聊也肯定是，就说的肯定是没错，因为咱们从盘面上感觉，确实是马后炮这种感觉。但是我们从一个题材总，咱们去从它的一个发展规律来看啊，我们认为其实后半年其实还是很有一个就是去投资的一个价值的，因为刚才我们去通，咱们不管是通过说我们从新能源汽车这个子行业来说，我们发现新能源汽车这一块销量也在回暖了。那乘用车这一块其实也是在由于我们消费升级所带来的乘用车的销量，尤其像 SUV 啊，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上升的状态。那再换来还有零部件，都是在整个企业都是受到了一些就像我们那个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个趋势向上的状态。所以说目前看着马后炮，你往后还有机会吗？确实我们认为确实是还有。 后面还有连珠炮。 对，其实也不说什么炮，但是说咱们去看这个行业来说还是有投资价值的。 好，是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是更多的倡导这个价值投资。 没错没错。 即使有一些股票它接连上涨，但是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发出了预警。 没错。 啊，比如说这个海南板块啊，我们已经连续多次，尽管有些股票是吧，比如说以罗牛山为例的这个股啊，停了牌之后啊，它还出现这种上涨，但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心里瘆得慌，是不是？ 没错没错。 当然呢，有一些行情呢，它也许可以持续一段的时间， 没错， 值得大家呢找时点来关注啊。 没错。 比如说近期我们谈到的这个证券啊，银行啊， 对，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看到了它其中的一些投资价值。 那么还有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如果做短线也未必不可，是吧？ 没错。 你比如说你把握好这个节奏，熟悉这个味道的话和配方的话呢，其实你仔细看一看，比如说近期的这个世界杯行情， 没错， 哪年世界杯之前都有一波跟这个有关的一些股票的， 比如说咱们看到世界杯出来的引申出来的啤酒，还有我们那个体育器材， 对， 其实都有。这其实哎，一般我们去聊天的时候啊，有人会说，哎，你世界杯这个事儿大家都在知道，但是我们咱们通过长期一拉，其实能发现其中的规律。其实这就是我们想和大家说的，看似像好玩，但是其实确实很有用的一个投资的方法。其实这种方法你去放到每一个行业里面都会有。那比如说啊，我们看到每年年底有时候会，我们汽车这个板块会有一波行情，其实就是因为说，哎，每年年底有可能要开始冲业绩了，年底出来了汽车车企会有一些亮丽的一些业绩出来，这都是我们通过了一些看似说像玩笑，但是也是我们通过了不断的去累积去观察所形成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投资方法。 嗯，好，那再说回这个汽车领域哈，说到这个降价到底对哪些公司影响会大一点，因为刚才说了啊，零部件的这个影响立竿见影，快一点， 没错。 那这个快呢，也不是说就这个季度就涨， 对对，肯定的， 下季度它就不涨，对吧？我觉得它这还是要长期来看哈。 没错。 那么对于这个整车的影响呢，你认为复杂一些？那其实整车领域它也分化，它的车型，它的这个定位的价格， 没错， 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就以这个汽车进口关税降低为例，有汽车业内的专家认为呢，对于这个市场售价在30万左右的车影响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说了，我是差那5万块钱的人吗？我那个进口车卖100多万是吧？80万，便宜个5万了，我就不买那20万的了，我就卖。 不可能嘛，对 不 对？不 可能，是吧？我是差500万的人呢，所以那个豪车降了一点。对于他的消费人群来说，只不过影响是买这个豪车还没那豪车的问题。 没错，没错。 但是如果是在三十多万左右的这个车，它再降一点的话，就会影响到咱们国内生产的这些，价格差不多的车的销量了。 没错，其实咱们还是生活化一点，给大家去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一项我们发现一个，比如说像大奔对吧，或者宝马，它的30-40万的车型，咱们通过降价之后，降到了比如说20-30冒头那种状态，你就有可能去开始购这一些车了，因为咱们知道，咱们咬咬牙，对不对？其实就是能买到，所以说刚才说您刚刚提到那位专家，其实分析的非常透，这样会非常影响到我国车企在这个阶段所，就是这个定价所带来的汽车的销量。而且我们知道通过一些数据来看，就是这一个就是30-40万的这一块的车啊，是我们销量最大的一些，就是一个群体吧。所以说这一块降价来说，对于尤其是像我们一些 中产影响是比较大 的。没错，会影响到很多的是一个就是去购买的一个选择性。那尤其是在我觉得在一二线城市这个效应会非常明显。但是想跟大家去说的是，也不要去太悲观。咱们刚才也提到过哈，咱们比如说咱们的一些数据，由于消费升级起来之后，咱们的数据在转好，咱们一二线城市有可能会受到这种影响，咱们可以把眼光放到3-4线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而且是不要悲观，因为我们一二线城市已经其实大家也开始有车，对不对？也是在属于其实也是市场上非常饱和的那么一个状态， 包括牌照也是受到 你说现在就是比如说拿北京说，你这买车没牌照就很尴尬，对吧？你就算有这个钱想去买，你也买不到。但你回到3-4线车，如果说你换3-4线城市，它没有这种限制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的车企也会，我国的车企啊，受到外国的一些车企的影响，不管是什么原因吧，要如果你也在随之降价的话，你3-4线人群由于消费升级所带来的这个量，其实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这一点来说，我们其实担忧是不必过分担忧吧，但是我们这个想跟大家去说这个事实，其实后面的我们的就是后面的背后力量还是很足的，所以但是呢，还是我们想看看这个市场上到底是怎么发展，其实也需要大家去耐心的去观察。 这个确实不是马上就能够见分晓的。 没错，没错。 对，这是谈到整个咱们消费升级可能会带来汽车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没错， 继而影响到不同的上市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刚才你特别谈到的这个三四线城市，对， 那么其实在一二线城市呢，我们也能看到汽车的保有量是非常之大的。 嗯， 那保有量之大呢，而且经销商也不少，有些经销商呢它还是这种 4S 店， 没错， 对不对？ 嗯， 那么会不会带来这个领域的一些利好的机会，就是说这个汽车服务会不会带来一波这样的红利？ 汽车服务其实怎么说呢，其实还是也是靠分化了，因为咱们从整体来看，我们还是认为这个行业现在由于一些就是政策的一个错综复杂吧，会造成行业也是处于大浪淘沙这么一个阶段。那服务来说，其实如果说我们现在其实比如说要追求品质了，那你品质上来你必定会造成了一些随之而来的服务业的一些它的成本的一个上升，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一块其实还是你还得去，如果说咱们想看这一块的话，你还得去从龙头里面找，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说龙头企业它是有抗击市场波动和风险的这么一个能力，而且就算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对吧，你再怎么会说你市场上再去挤压的话，它还是能保持它的完整这么一个形态，在不断坚持的熬过这个艰难的情况。所以说如果这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所以您刚刚说服务行业咱们还得去看市场上如何去分化，如何去演变，但是我们大的方向一定要记住，还是去找那些有龙头性代表性的企业来去观察它，看它的一个发展性的方向是什么样的，它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样的，其实也能是代表着映射到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行业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嗯，好，再说到这个消费升级哈，那么不管怎么升嘛，那是不是卖的越多呢，是不是才带来这个整个市场的繁荣啊？那卖的多，甭管卖什么车多，那会不会是卖车的这家公司他赚的更多呢？ 嗯， 你看不管是降价的这个进口车还是说随之而来的国产车啊，那么这个汽车经销商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呢？汽车经销商其实在上市公司当中也没有太多啊，大家也可以仔细去找一找啊，找一找，你比如说什么庞大集团呀，广汇汽车呀，啊，这都是比较大的做这个乘用车的这个经销的一些公司。 没错，没错。 哎，对，哎，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他们近期的一些走势。其实呢，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呢，你发现他们和刚才我们所说的零部件的企业相比的话呢，并没有说完全的那么一致。你比如说这个广汇汽车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下跌了 3.53%， 啊，上周五呢是跌两个多点，那么周四呢是跌三个多点，啊，那么只有周三那一天呢是冲高回落，上涨了一个多点。再往前呢，就是它有一波这个连续的上涨啊。我们出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利好的这个消息呢，应该是在上个星期， 对， 是在上个星期。那实际上呢，就是这家公司呢，它是在上星期出台消息的时候呢，还是出了一些还不错的，这个业绩啊，这个上涨，但是随后咔就往下走了，所以也能够看到市场对于这个汽车经销商的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那么再来看刚才说的庞大集团，庞大集团也是啊，在这个上周二那天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啊，振幅非常高，那么接下来后面几天全是在下跌，实际上也能够看到市场对于这些板块还是持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除了零部件之外。 对，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回到经销商来说，他们还是嘛，我们刚才逻辑就是你一降税，外国车全进来了，你这些经销商其实日子怎么过还不太好确定，那就着大盘目前这种状况，一些不确定的情绪就不会再就是去进行一个炒作嘛。咱们只因为什么看零部件起来，因为我刚才说的就是那种你很确定，对吧，就是大概率确定你的业绩会有一些向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是目前这个其实跟目前的市场风格还是有一定的相关吧，会造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么一个就是 对每一个环节来说所造成的不同的一个反应， 嗯， 是这样的， 嗯， 但是我们还在说经销商来说，确实能看到预期的，就是我们能从目前来想到，其实日子好过不好过，还得看慢慢发展， 嗯， 但是还是去拆嘛，我们去拆到整个行业中每个部分是什么样的，是这样， 嗯，是好，那不知道大家哈，啊，是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您认为近期还是否能够布局呢？也欢迎您把您的观点哈，啊，发送过来。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汽车行业的一些新的动态。那么我们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李先生他说现在行情不太好，那么刚刚入市的话，持股比例大概把握在一个什么样的百分点比较的稳妥 啊？是这样，咱们先从这个你说啊，因为他刚刚入市，这个刚刚他不太好界定，咱们也是 刚刚入市，就是以今年为例吧， 那今年为例，那是这样，那目前你看以今年为例，现在是五月底了吧？您的其实就是等于说经验来说，其实也不到半年，那这种比例来说，咱们之前也去分析过，其实不建议您拿大的一个钱来进行投资，但是刚才因为他没有说总金额拿多少钱，但是您如果说投资的话，您建议拿着大概是三成仓位去进行一个试验， 嗯， 那你剩下的那个钱准备投资的这些钱，您先保守的去看一看，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市场来说哈， 嗯， 也是处于一个扑朔迷离的状态，也是不太好，而且能看到今天从上周五开始，从上一周开始吧，我们去我们是上证去冲缺口之后冲击未果，连续调到目前这个状况，也是说虽然看到有减速的状态，但是说我们减速还没有完成，造成了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目前其实情绪已经发散开来了。那对于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还是不建议大家，就不管是这位不光是这位听众啊，不建议所有的朋友们进行一个大比例 的仓位的 介入，也是保持在三成左右，这三层这三层吧，还是呢看看您是根据一些热点啊，或者说根据一些比如说咱们说的一些世界杯啊，这些都是有一定概念基础的这一块进行就是跟投或者说择机进入吧。 嗯，好，当然也得注意风险，就是说现在这些概念哈，啊，是， 嗯， 几个反复的转来转去， 没错， 没有更多新的亮点出现。 嗯， 你比如说今天这个盘面上的这个热点是什么呢？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医药领域了，是吧？ 嗯， 还有刚才所说的白酒，包括大消费里面的这个饮料啊等等，这些都很热。那么调整的领域里面呢，有哪些呢？有这个海南呢，有这个芯片呢？有这个自贸港啊，还有军工啊， 嗯， 其实你有没有关注？就是近期也就这些热点来倒来倒去。 对，所以说其实从这个层面来看，其实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些，就是对于市场来说，还是认为不太进入了到了一定的状态，目前还属于一个休整期。但是和大家去说一个，就是依据不太强，但是也是个人判断这么一个想法，因为我们这世界杯也要来了，大家的想法，男人们嘛爱看世界杯，对吧？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知道一些做的一些投资的，我们一些就是比如说像基金经理啊这些啊，咱们说一些机构投资者们，他男人也居多，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目前的一个心态，那毕竟是人在参与进我们的投资，对吧？市场这个心态其实已经有点飘了 啊。 就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做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不管是真是因为世界杯的原因，还是说这个事件的来临，我们不建议大家在目前这个状态下进行一个市场的一个就是积极性的参与。就像刚才咱们最开始的时候，咱们的嘉宾也去说了，因为六月份其实还是以防守为主的一个状态，所以而且今天你也看到了为什么医药起来了，其实酒有一部分啊是因为啤酒是我们这知道世界杯所以带来 的因素， 对，还有说像你看一些白酒其实也出来了， 对吧？那我们其实白酒和药来说，其实也有一定性的一个防御性在里头。所以说，你从基调来看，从我们炒作的板块来看，也能看出来目前市场上一个基调的一些变化。所以说，从这几个因素吧，加上我个人的一些小的判断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仓位的管理上，其实最近来说是需要进行一个小心的。 嗯，你看总体的成交量， 嗯， 也是。今天涨一点，明天跌一点点，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 没错， 是吧？就总体市场都缺钱，你为什么还要往里面贡献银子呢？ 对， 和弹药呢？ 没错， 是吧？ 这就是一直咱说，我就想跟大家去传导一个， 并没有一个信号出现， 对，顺势而为，一定是我们就是做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来说啊，去应该去做的事情。如果说您老练的情况下，咱们一直说嘛，哎，我们能不能抄底？哎呀，是不是市场要反转了？我是不是应该要进去？千就是我非常不建议大家会有这种操作的方法， 嗯， 就是或者这种想法在里头。我们还是以保险为就是稳妥为主，我们慢慢一步步的挣到我们的一个稳钱是最重要的。 嗯，我觉得作为股民还是保守治疗比较的好。 没错没错。 好， 嗯， 世界杯马上要来临了，是吧？ 嗯， 那就安心的工作，安心的看球吧。 没错没错。 拿钱买点啤酒、花生、毛豆，哈。 对对对。 参与呢，就是移一下情啊，别太过重的仓位进去，因为我们一开始连线也谈到了这个啊， 嗯， 就是老话说了嘛，老股民说了嘛，这个，五穷六绝啊，七才翻身呢， 没错。 所以如果答不准，或者说你看近期的这些热点老游移，是不是？你进去可能第二天就会成为跌幅榜的前列，那么你还不如更稳妥的打点逆回购和新股呢。 对， 嗯。 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方法，就是你看到了时点，就是一定要就是知行合一。 嗯， 老话都出来，老话不是随便就出来的，对吧？既然出来了，你就知道了这个问题，就是一定要知行合一，知道了事儿，一定要也是这么做。 嗯， 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好， 嗯，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个名人的故事啊。 嗯， 有个人叫凯恩斯，大家知道吗？ 嗯， 凯恩斯经济学啊。 嗯。 那么长期炒股，而且呢收益还不错啊，这个波动也很大呀。 嗯， 36岁的时候呢，他的资产大概是 1.6 万英镑，62岁的时候呢，大概是41万英镑了。那么他在1928年以每股 1.1 英镑的价格买入了10000股汽车股票，在那个时候， 嗯， 不久就跌到了五仙令。但他一直等到了两年之后，1930年终于回到他的买入价之上。他后来自己总结的定理是什么呢？股票市场的人们是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是根据他人的行动来做决定的，所以这是空中楼阁啊！我再重复一下他的观点，就是做股票大家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是根据他人的行动来做决定，就是会受到某些因素 的影响 的影响。哎，那你怎么来看待这个故事？ 是这样，咱们一直在说嘛，其实这个咱们换一种方法，或者就是咱们一般做股票都喜欢追涨杀跌， 嗯， 就其实感觉是一样，就是人家，就是你看到人家把股票拉起来，人家需要拉的时候，你就跟着进去了， 嗯， 人家在这儿往下走呢，你就赶紧， 嗯， 你就赶紧出嘛。其实一个想法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就是最开始的想跟大家去强调的一个投资的方法。一是知行合一，你怎么想要怎么做，这是一方面我们要和大家去说的。但另外一方面，还是为什么和大家去倡导一些价值投资呢？因为我们价值投资所最基础就是你要看懂、看明白、弄清楚你所投资的标的，不管是什么，它是干嘛的。 好，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能良好的去投资。 那结合到啊，他刚才所说的啊，通过他人的行动来决定。你比如说最近这个医药板块涨的，那不是一般的好啊。 嗯嗯。 啊，以这个恒瑞医药为例，是吧？ 嗯。 医药板块的一些指数啊 ,ETF 涨得也很好。嗯。那该不该买呢？你看有的股票的估值并不低了。 嗯，那是这样，就是该不该买这个问题，咱们得看怎么出发啊。一是你咱们看到这个那个板块非常好的情况下，咱们它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咱们比如说能看到，假如举个例子啊，我们从指数来看，已经连涨三天了，或者连涨四天，但是你趋势没过来，的时候，不建议你去买，也不要去可惜，没有抓住。当我们大趋势出来之后，对不对？再去买，这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同时还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你确实认为医药板块这一块是有向好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记得之前也和大家去说过医药板块为什么好，因为我们发现了对一些国家的一些政策啊，对一些创新药的或者一些药的一些开 这个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这个我们的嘉宾啊不是马后炮啊，今年年初就说过这个领域， 没错， 大家还记得吗？不信听听录音。 对，咱们就是所以说满足之后，其实已经看到了， 他走了一波了，不用说了。 对， 我现在就是问你，你现在还看好吗？当然，如果年初作为价值投资的这个实践者的话，买入一只持有，也许你没问题。那现在还能再进入吗？现在这个股票，这个领域的股票还具备价值投资的基础吗？ 目前来看，其实也是经过一波炒作了。但是我们从长远去看， 长远是多少年、 长远咱们还是按 有生之年、 不用。但是从两三年来看吧，来看其实整个领域还是有一些发展的一些就是一个机会在里头的。因为我们毕竟之前能看到医药，其实作为一个比较防守的板块，我们去进行配置它。但是我们发现从思想上或者投资理念的转变之后，整个板块会有一些价值，那对于它来说价值的溢价也会同时会出现。所以说从不管说从你从投机的角度，或者说从价值的再挖掘的角度，或者说价值投资的角度来看，整个领域或者整个板块其实还是有后续的机会的。 嗯，那你不看它现在短期的这个估值已经在它历史上处于高位了吗？ 那是刚才也说过嘛，就是由于它的一些整个投资逻辑的一些转变，我们还会等于说对于它的一些想法会有一些转变。那对于长期来看， 认为它值这么多， 对这些，但是我还是说长期来看，那你说短期来说，你的一些估值的一个回调，你是还是会要去经历的嘛？对，经历之后，你所去找个节点去埋伏，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作了。 好啊。关于这个领域啊，这个是否应该现在介入啊，是否值得介入，我觉得呢也是仁者见仁啊，大家也可以说说您的观点、啊、 没错没错。 对，但是我记得今年我们应该是说过两回了啊， 对， 跟医药有关的啊， 对， 这个领域有一次还特别谈到了中成药。中成药这个不太一样。 对，中成药其实有它自己的一些就是 逻辑。 对，逻辑不是不管是从历史的一些背景来说吧，或者说咱们从一些整个国家的需要来看，其实都有它自己这个独特性吧。所以说但是呢，我们也是乘着了我们的医药板块的一些，就是也是东风来吧，能看到其实一些像中成药也是在也发挥着自己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看到记得是什么片仔癀，其实也是连创新高， 今天有8%的涨幅。 对，然后还有同仁堂，其实都是我们知道的一些知名的一些企业，其实都最近也有非常好的表现。 嗯，所以呢，如果说是一个坚定的价值投资者的话，在今年年初介入，应该来说现在收益非常可观。 没错，没错。 嗯，当然，如果你在更早的时候介入，一直持有的话，那会更可观。 没错，所以这是还是。但是啊，想跟大家去说的是的，千万不要往前看，就别不要可惜，因为毕竟前面的时候您没有去认识到。但是我一直在和大家说，如果你没有认识到，其实反过来看就是没有认可这个逻辑。你没有去认可这个逻辑的情况下，我相信就算你在前面进去了，你也不可能持有这么长时间的。 嗯， 对，一定还是回到最根本，就是你知行合一，只要有些差别，就算你错过了也不要可惜。 和医药板块不同的呢，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汽车板块。目前来说呢，还要再仔细的观察一下市场的一些表现。 没错，但是回到最后啊，想给大家去总结一下，咱们看汽车板块其实 还是在扑朔迷离的这种状态下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去往龙头去看，因为一直在和大家说，不管就是行业里面龙头它的一些抗风险能力、看市场震动能力，或者说市场的一些应变能力吧，都是非常强的。 嗯，好，非常谢谢建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观点。那么再次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节目的